喂，早晨，刘生， 你摁乜嘢？ 唔系我热身啊，热身。 唔系，我要同啲听众讲下先。阿刘伟恒呢一个动作咧，就似系啲拳手啊，行上擂台嗰阵咧，一路行咧就一路咁样摁啊。我以为你感受咗嗰啲咧奥运嚟紧嘅氛围添。 唉，因为年纪大，机器坏，成日咧瞓礼， 瞓 礼颈啊，嗰啲松弛啊。我成日听阿雷洪德博士讲啊，我哋就算坐喺度做节目啊，都要做下啲热身啊、拉筋啊、舒展运动噶嘛。 咁你有冇做啊？ 你咪做紧咯。 但其实阿雷博士讲嗰啲嘢咧，一般嚟讲咧，好难实行嘅。喺我哋呢班人嘅 系嘛？ 系啊，工作 佢有啲都 OK 嘅，有啲系 好难噶，我哋做唔到啊。 落一字马做节目咯， 吓 系啊， 落住一字马。 其实我想一路做节目，一路直升机嘅， 我 唔识啫。 哇，今日几快？ 好啊，巴黎奥运啊！ 喂，呢个 我有个朋友啱啱咧 破咗世界纪录啊，入球世界入球最快入球纪录 啊！开波啊，两分钟就入球啊！ 系啊，我有个朋友啱啱咧就哇，其实真系好羡慕有啲朋友系专登系为咗去奥即系睇奥运咧就去巴黎啦。咁我朋友，我有朋友啱啱喺一个钟头之前咧就话，诶，即系本来有啲人问佢，诶，喂，唔得闲啊，好忙啊，塞车塞到傻咗，因为封路傻咗，佢话 系 成个巴黎咧系好拗搞嘅，即系跟佢所讲啦吓。咁当然我系好即系怀住一份羡慕嘅心情。 你俾我，你俾我再拗搞，我都再去啦。你点等我等啊位咧？ 系啊，我今日就同一位东岸嘅朋友倾开偈咁样啦。咁啊，傾開偈中間嗰個對話咧，就話：，誒，我嚟緊會飛啊，咁樣，我就話我飛啊，飛亞洲區啊，咁樣嘛。我問佢係咪亞洲區，我話唔係啊，飛去巴黎嘅。 哇！ 咁我飛去巴黎，我話睇奧運，係啊，睇奧運啊。 仲要係輕描淡寫嗰啲咧。 睇奧運啫嘛， 係啊，睇奧運啫嘛。 好小事啦。 係咯，我話咁睇奧運都個零月噶咯，即係幾個星期。唔係，我話個零月即係六個星期咯。佢話唔係啊。兩個幾月咯，話點解咧？佢話睇完奧運去法國嘅南部唞一唞先再翻 嚟。好啱啊！何生你啲生活啦，你應該話，誒，等下我聽日飛埋過嚟咁樣咯。 我即刻懷疑人生啊！ 係咪啊？你唔使懷疑。 南部兩個幾月喎， 喂，有拉弓啊！我見到有人有拉弓， 你唔使懷疑， 好驚，哇，好驚！ 你聽日話去就去啦。 嗱，各位親愛聽眾，如果我唔出聲，即係你聽唔到我把聲嘅時候，大家要準備啊！我都係準備緊嘅。 喂，歡迎老何啊！咁啊，亦都開始我哋星期三晚啊，刀光劍影星期三 我 以為。 我改翻個題先，我寫咗狗咬狗骨啊，不如我改翻刀光劍影啊，唔好意思啊。 八老何，即係你知你哋近排咧，即係可以話係全球啊新聞界嘅焦點啊！即系计上个星期就问你阿侵侵嗰单嘢之后，今日咪即刻问你喂何锦丽单嘢点啊？而家 锦丽锦丽 系咪？佢喺你嗰边噶嘛？系咪？好似系都系喺 Bay Area 噶嘛？ 以前佢而家系去华盛顿噶嘛？人哋 唔系佢喺加州做嗰啲咩检察咩院长 管察官噶嘛？ 系啊系啊，咁你哋有冇觉得有一种即系我哋同乡又出个高手咁样样嘅啲感受噶？ 我都唔係我哋同鄉嚟嘅，佢做檢察官嘅時候都做咗好多嘢。 啊，唔係啊，阿何康話咩啊？我鄉下喺邊啊？喺潮州噶嘛，咁 係葵芳村啦。 係咁喺加州嘅時候做咗好多嘢，令到加州嘅居民好有情緒噶。 有情緒啊？系咩？ 有情绪系啊，唔好话系啊系啊。 例如咧， 我哋轻松嘅节目嚟噶嘛，唔好讲呢啲。 唔系，先。嗱，反而咧，我喺呢度我又有啲嘢讲。 点啊？ 就系咧，即系如果譬如话，即系某一啲叫做即系一啲官员啊，各样嘢咧，或者领导人咁样啦。如果咧佢曾经系佢同你同乡，即系总之有啲拉楞。即系譬如好似我屋企我家荣姐姐咧，咁佢就话而家嘅。印尼嘅总统啊，佐科维多多咧，喺佢哋乡下噶，哇， 哎、呀 与有荣焉嘅，佢哋真系。 即系我成日讲啊，我爸话咩啊？洪秀全啦， 咪 系我乡里， 刘备都系你嘅祖先啊嘛， 刘邦都系我哋祖先， 佢好开心噶， 系啊， 几劲啊！ 梅建国又系你乡里系咪？ 系啦，咁你哋赢晒啦， 系啊， 系啊， 咁康啊嘛， 系啊， 系咪先？ 即系与有荣焉啊！你估讲笑啊？ 但系阿何锦丽就冇呢一个啦，系咪啊？你哋？ 冇， 咁有冇多唔多人谈论噶？而家 梗系多人谈论啦， 多人谈论， 主要谈论添啊，主要谈论。 哦，系咪有冇谈论？即系州长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帮手啊？嗰啲嘅。 哦，冇，都系出咗两个字都话啊，好似美剧啊，而家即系成个即系流程上有啲似美剧噶嘛，即系 24 啊，咩白宫 咩 Survivor 嗰啲啊嘛，系嘛 ，Survivor 嗰啲都系嗰啲咯，咁样系啊，而家等紧剧情嘅发展咁啊，而家 正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嘛， 好嘢， 真系当年刘邦。同埋刘备，我哋唔好讲呢个啦。听讲阿老可啊，即系因为我哋呢个星期啊，即系大家咧好热烈地，因为有朱茵上嚟 嚟嘅關係咧，咁、大家又 導致到嗰啲係啦， 即係講到接放學啊，同埋咧，因為琴日咧，我哋最主要咧唔係講接放學，係講有啲有公仔嘅人咧，我哋對於佢敬而遠之同埋敬畏嘅。 係啊，搞到我哋有位的士司機大佬啊，都真係聽到咧牙癢癢啊，好驚啊！ 我哋琴日佢話咩咪開 P 啊嘛，後邊啲人話 係啦係啦，聽到啲乘客話原來係佢車啲人去開 P 啊嘛，幾得人驚，係啊，好驚啊！ 師傅醒目啊！呢啲 係嘛？唔知佢今晚有冇聽咧？ 即係冇拒絕啊嘛！ 你可以咩？ 阿何生，對於你係想講邊回應邊一樣先啊？ 我冇啊！我覺得整集咧，即係就住大家話接放學啦，同埋行過公園嘅有啲 眼超超 頭髮有啲顏色，同埋眼超超嗰度咧，我覺得污名化咗整體嘅本土香港嘅文化，可以話係 點樣？點解咁講咧？ 唔係第一咧，其實我都識球場嗰啲人嘅。其 實何生又知道啦。 球場其實球場啲係好好人嘅，佢真係噶，佢哋係為咗保護條村啊啫。 係， 你識落咧，其實好 friend 噶佢哋啊。 係，咁但係咧有另外一種説法嘅，我細個嗰陣，即係呢啲大人咧就會話嗰啲人梗係好人噶。咁係請你食嘢，梗係對你好。係 啊係啊，係我媽都係咁講，佢梗係話你好。係啊係啊， 係啦。 咁呢句咧好有 old school 嘅 style， 佢梗係俾嘢你食。 係啦，佢就係對你好好噶，請你食嘢，你食咗就大件事啦。 唔係，同埋佢哋主要係排外啫。 係噶係噶， 佢哋個湛江嚟噶嘛，佢哋主要排外啫。其實如果你話數一數面，譬如阿勤入村咁樣，即係都知你係住喺村嘅，咁冇嘢。 係冇嘢㗎，咁又真 係。就係係啊。系噶， 咁但系唔系啊？我都话啦，嗱，我记得我喺节目当中都讲过，我人生嘅其中一个最大嘅童年阴影就系喺铜锣湾度，即系碗沙街附近。有一日咧，就我同我唔知我，总之喺附近玩啦，唔知摩轮台点样样啦。咁我就等我细佬，嗰阵时应该十一二岁到嘅啫。嗱，咁你等人，你就梗系周围望噶啦。嗱，我系远，我就记得。对面马路应该系有条斑马线，咁我又望住我细佬系咪？有个我望住我细佬会唔会喺对面行过嚟？咁我咪望人咯。咁喺一个完全啊唔知咩情况下，无端端有人走埋嚟撑住我条颈，靓仔你头先望咩啊？ 唔系系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位朋友？ 咪就系嗱嗰阵时又唔系金毛，总之你又 feel 到佢大我几年，咁你知我嗰阵时又 但佢个唔系金毛，但系 一睇就知系何亨嘅款咯。 哦， 啊、即系呢啲，总之呢啲、哦、即系摆明系。 哇！呢、這个真系污名化，我觉得 系啊， 呢个真系污名化。咁样指名道姓，但系又贵形贵姓咁啊，我又明晒。 恶意中伤啊，可以话系。 唉、 你可以表示坚决反对吓， 因为强烈不满。唔係人哋望一望有個行動嘅， 唔 係首先你可能要檢討下自己先。 唔係喎，嗱咁樣， 唔係， 嗱，我當真係劉偉恆有望到人哋，當阿劉偉恆真係刻意地去望一個貌似何亨嘅物體，但如果佢走埋嚟捉住你條頸，戚住你條領咧， 佢冇撐起，佢戚住啫，嗱佢唔 係。接住都系有一个身体嘅接触啊嘛，咁呢个我又觉得就 too much。 我嗰阵时十一二岁一个僆仔， 系 咁我真系等我细佬，喂，呢件事好动机好纯良， 同埋咁细个又唔识讲，喂你 too much 啊咁啊。 跟住发生咩事咧？我就真系熬嘅，真系真心嘅，口都震埋。我就等我细佬，我见到你望我，对唔住咯。跟住下一句咩？ 攞钱。 有冇钱啊？ 嗯。 嗱，咁我周围有俾我身上有几蚊，咪俾佢攞咗咯。人生嘅阴影就 系 咁样。 你讲呢样嘢咧，我都有一个，但系我唔系直接嘅阴影。咁因为以前细个咧，我都会去我阿爸开工嘅地方啦，即系一间工厂，即系生仔厂仔咁啊。 工厂系。 生仔厂仔嚟嘅，咁咧跟住咧就因为嗰间工厂咧，即系都系一啲即系辛苦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即系喷漆啊嘛，你知有时候要搬单单抬抬啦，少不免啦。咁咧嗰阵咧就请咗一啲嘅当时嘅新移民。即係喺內地嚟香港嘅有啲哥哥咁樣啦，咁話説咧，咁間中我哋會去嗰度玩噶嘛，咁然後咧有一次突然之間，我同阿哥喺度玩緊，佢有個小小嘅閣樓仔咁，我同阿哥喺上面玩緊，突然間咧有一個新移民嘅哥哥咧，佢送貨啊，送啲貨出去，跟住翻嚟，咁翻到嚟嘅咧，突然間我哋就聽到好嘈啊，咩事咧？咁然之後我哋喺個閣樓度裝落去望啦，就發現咧有三個唔係太彪形其中一個係彪形大漢咁樣啦，仲有另外兩個人就想衝入嚟嗰間山寨廠仔裏面。咁我老豆同埋另外一個佢嘅同事咧就頂住，跟住咧就話：唔好，即係直情係嗰啲咧請嗰啲喂，唔好， 嗰啲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就講啦，就好似劉偉恆講嗰樣嘢。你叫佢出嚟， 總之佢咁樣佢望住我咁樣就唔啱，咁然之後又即係其實咧佢好似係做， 我真係話俾你，所以我幾廿歲，我而家行過街我真係驚。 佢咧佢好似係做緊一場戲咁噶，我哋喺上面係其實我同阿哥都驚嘅。咁佢就意圖想衝入嚟，跟住老豆同埋個夥計，即係兩個夥計啦嚇，一齊咁樣頂住，誒唔好大佬大佬，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然後去到最尾係點樣咧？系我老豆唔知揞咗200蚊出嚟，我好细个喎嗰阵，咁、好啦，咁然之后咧俾咗佢啦，冇事啦，咁然之后就走咗，跟住系点样咧？咁然之后就问翻嗰个哥哥啦，咁、那个哥哥咧就话，即系嗱，你谂翻我哋细个嗰个年代，一位即系喺内地嚟香港嘅新移民，其实你从佢嘅衣着上面，你已经知道佢未必系本地人啦。OK， 嗯， 咁跟住咧。当时呢其实是问返佢咩事呢其实。咁那个哥哥呢其实那个哥哥平时是嗰啲好纯良嗰啲人嚟㗎。咁佢就去送货嘅时候好似观塘送货定唔知什么。跟住呢佢就话佢过马路望车啫。咁咁啱呢嗰啲人就我估坐栏杆定唔知点样啦就见到佢。跟住就一路跟喺后面一路跟住佢。咁然后咁佢都驚㗎嘛。咁然之后佢就返到去个工厂嗰度呢就出现咗我哋眼前头先见到嘅嗰个景象。咁你会见到就可能就真係咦我就搵食嘅咁然之后就见到一个适合嘅对象咁於是呢就得 就係 係啦咁跟住呢我係我老豆呢佢自己揞咗我见到啲100蚊纸啦。 陈伯真係慷慨同埋好人有义气啊。 咪咁你可以做啲咩呢佢又嗱讲真的你俾佢入嚟咁佢可能会捣乱㗎喎。又或者就算唔係捣乱。 即电机车房嗰啲㗎嘛。 係啦就算唔係捣乱咁佢或者滴住嗰个哥哥然之后打佢咁点算啊。即係你都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所以呢我哋以前细个其实有一种某一种嘅恐惧可能系植根咗喺我哋个脑里面。 仲系啊！阿老可，你身为，哎，我真系想讲话，你真系其中一份子添。你身为过来人，你又话嗰啲好多好人，你话我知好啦。譬如我而家，我几廿岁都仲有阴影啊！ 定啲嚟，即系唔要解除阿队长个阴影先。 系啦，下次喺街系咪应该遮住对眼，唔好周围望咧？ 曾几何时咧，即系应该咁讲，香港系即系喺 系冇错啦，系有呢啲嘅， 用咗望人做咗个名目嘅，即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望咩？ 望大富佬嘛。 咁咧，你好容易咧，点解会察觉到就系咧？啊，点解佢用咗一个望咩望嚟开始呢一句嘅说话？ 系。 其實因為當時佢哋可能真係喺街嗰度揾食啊嘛，即係譬如阿隊長頭先遇到嘅，或者阿陳伯佢個同事遇到嘅都係噶嘛，即係坐喺欄杆又喺街行緊嘅時候，佢都用咗望咩望嚟做一個名目，去蝦人，啲呢個叫揾食啊嘛，咁但係琴日講緊喺波地。 啊，系，其实系两种嘢嚟嘅，我觉得系两种，即系何亨讲嗰啲咧，其实守护自己个嗰、那个住嘅地方咧，嗰种咧真系另外一种嘢，因为咧喺街嗰度揾食嗰啲咧系唔一样，我觉得佢哋系如狼似虎一啲，同埋系有组织、有预谋地去做呢件事嘅，即系因为佢哋喺街度 stand by， 其实就系要揾到佢适合嘅对象去做呢件事。 系啊系啊，因为咧其实佢望咩望咧，其实有。做咗呢個開端咧，佢覺得係有一個即係叫做係對住佢有一個一啲嘅可能，我唔知係咪邪事或者係仇事之類嗰啲啦。 邪事啊！ 有冇聽過又話你摁咩摁咁樣啊嘛？ 誒有嘅咩？ 冇噶嘛？ 哦係喎係喎。 冇啊！ 哦 即係好似好唔合理咁樣望哦，你望咩啊？你做咩望我啊？係 同埋有好多時嚇都係咁，你其實好自然 就係咯， 望一望咁樣嗰啲嚟噶嘛，咁就會俾人哋入咗咯，係啊。 阿老可有咩為佢哋平反先？ 点解要 讲翻嗰个即系屋村文化嗰样嘢啫？系啊。 哦，但系你未仲未讲接放豪嗰间俾你讲啊？ 接放豪系接放豪， 接放应该仲有得讲。 其实如果戴翻副眼镜都安全啲嘅，尤其系太阳眼镜添。 唔系啊，佢又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噶啦，就话你戴黑超好巴闭啊，咁样系佢哋就。 而家你好型啊！ 系啦，其实以前同而家真系完全唔同晒啊！ 我觉得而家治安好好嘅，冇呢啲嘢。 啊， 香港好好 嘅。有听众话佢试过喺屋村踢波，俾人抢咗个火车头。 嗱， 好惨啊，好惨啊！ 我都试，我哋都试过，系啊，俾人抢波都有噶。 咪之后佢会俾翻你啊？ 梗系唔会俾翻你啦，抢得嘅。 哦，冇嘢。 我真系我嗰个阴影好严重，我而家都行嗰间，我仲系好惊，所以我而家唔袋钱嘅起身。 我唔会嘅，佢个 QR 曲俾你可能 扫一扫 啊，系因为要与时并进啊，系嘛？喂，呢首歌 OK 喎，啊，好嘢啊！ 搞咗好耐，大佬，你扭出条颈点样扭个电脑嗰阵？ 我都算系咁啊！我见到你喺度准备紧，我咪一路喺度拖住件事咯。 咪就系咯。 其實我真係 OK， 我都覺得幾好笑。我哋即刻唱翻俾佢聽。OK 啊。 只看你，每次你总会令我太想爱护你整个。我说我等了大半生，这次再没疑问。若活多一千世纪，双眼亦只望。 即系换句话讲咧，你系从来冇试过俾人头先嗰啲望咩望靓仔攞有冇钱嗰啲，你冇试过噶嘛？ 哦，冇。 咁你有冇试过向住人哋咁讲 ？Love you baby。 哇！你又点解你可以冇事咧？ 佢个样咯。 唔係， 我又覺得唔係，我又覺得阿老何咧識得同唔同嘅人相處，其實有一種 氣， 唔係有一種氣質嘅，你好難講嘅其實。 系啊， 咁样兜得唔得？好唔好啊？ 好好啊，好好啊！ 哎呀，好嘢！啊，何生真系，所以我而家平时同阿何，即系之后同阿何生出街，我个人好放心。 系啊，我跟住后面就咩事都冇 嘅。系佢帮我挡晒。喂，好啦，转头翻嚟又指下先至啊！喂， 啊、 今晚讲爱情史，喂，大家即 系 竖起耳仔留意啊，而家爱情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贸发局下个月将会在内地电子商贸平台举办首届香港好物节，协助香港中小企拓展内地电商业务。今次活动是配合去年施政报告的措施，贸发局举行启动礼。 香港好物节活动将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横跨8月1号至31号的优惠月，到时香港好物节官方网页将会罗列参与公司的品牌、特色产品、折扣优惠等。另外，贸发局亦都将会在不同渠道投放广告，包括小红书、抖音、淘宝和京东等。活动第二部分是直播带货，贸发局8月下旬将会邀请大约20名内地知名主播，在内地大型电商平台为60个品牌主持直播带货，直接推广港商的产品，让更多内地顾客认识。警方在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分校斜坡检获大量怀疑化学品，拘捕四名13至15岁少年，分别报称就读中一和中二。他们涉嫌串谋制造及管有爆炸品、无牌藏有枪械等，其中一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警方说强烈谴责有关行为，会调查犯案动机有没有涉及政治目的、是否有人操控和有没有同党等。警方说昨天下午接报院校斜坡有两名男子纵火，其后逃离现场。警方到场发现多处有烧焦痕迹，并且有大量不同种类化学物品和大量实验室器具，亦都有山埃，又检获防毒面罩和武器，包括两把斧头、一支电枪和一把军刀。警方在其中一名疑犯单位售出少量怀疑爆炸品，亦都发现他在网上浏览有关制造爆炸品的记录。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港时间听日朝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解释放弃寻求连任的原因。报道说拜登将会在演说之中强调，虽然作出退选决定，但是仍然有工作要做，在余下六个月任期内不会沦为跛脚鸭总统。今次是拜登日前宣布退选以来首次演说，预计会历时八至十分钟。他当日在声明之中表态支持副总统何锦丽接棒他出选，又承诺将会向美国人民说明更多自己退选的细节。至於已經基本鎖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何錦麗，當地星期二到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出席首場總統競選活動。民主黨將會在下個月正式提名取代拜登的總統候選人。有州份的黨代表說，需要迅速作出務實抉擇，花太多時間考慮其他候選人只是浪費時間，最安全的選擇就是支持一個經歷過考驗，同時獲多數美國人支持的人。而何錦麗是目前唯一能夠讓民主黨團結起來的候選人。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将会由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和花样游泳运动员冯宇担任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至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风势较大，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佢系都市的童话入面嘅叮当，又系元真盒入面嘅云彩，仲系西游记之月光宝盒入面嘅紫霞仙子，亦都系射雕英雄传入面嘅黄蓉，仲系好多代人眼中嘅女神。手下留情，2024年暑期重量级巨献，有请朱茵。美梦寐以求的学府啦，然后你又哇一见到舞台表演你就已经心动啦。好啦，嗰段日子你的生活是点噶？ 唔系演艺咧，系真系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我中学太开心啦，即系又和睦啦，又同啲同学又 friend 啦，系好开心啊！ 又有喜欢嘅老师啦， 系啦，喜欢老师又攞奖又代表个学校，亦都校内又攞过，校外又攞过，好开心噶。啲同學係好 friend 嘅，即係被選為班長，我而唔做都試過，係啦，即係唔做，我覺得咪夠啦，做細個就做得太多啦，唔做啦，即係大啲嘅時候就唔做。由一個咁嘅世界，突然間去演藝咧，另外一個空間。 你覺得自己好渣啊？定係 因為我好細個啊嘛， 即係唔夠其他人嚟 嘅成熟。哦，無論我點成熟，佢哋都係真係成熟過我，同埋。我对戏剧一无所知啊！学校嗰啲系玩下啫，入到嚟我发觉无论任何嘢，我都觉得好陌生。第一，学校已经远咁多啦， 系啊， 以前都系荃湾区啊， 荃湾去到湾仔，湾学你估讲笑， 真系啊，日搭车即系 以前冇咁方便添啦，搭 地铁咯， 系啊，即系周围转咁样， 系啊，你搭完地铁，我屋企附近又唔系地铁站， 系 你好山长水又远咁样翻学，咁跟住然后又去到一个个个都好专业，个个都系大人咁嘅个感觉。咁我覺得係好驚嘅，嗰陣時真係好驚嘅。我覺得自己開始隱形啲啦， 所以而家用你而家 term 叫接啲啦，接埋一啲，接埋咗啦， 收埋自己多少少咯。即係之前我行得好前噶嘛，同即係好和睦又好開心，中小學都係咁噶嘛。跟住咧，突然間發覺，哇！呢個真係成人嘅世界，吞後啲啲啦。同埋大家價值觀唔同啦。以前好簡單嘅啫嘛，即係 project 就做完就散，大家都。緊張個功課得唔得唔得就算咁嘅啫嘛，係啦，即係都係呢啲好簡單。但係突然間發現，咦，原來唔係咁得意嘅。誒，原來真係有人可能會唔揾你做 senior work 嘅喎。係啊，因為我哋嗰班學生咧，有啲亦都好突出嘅。即係其中一個就係陳淑儀啦。 哦， 同班嘅， 佢好勁嘅，係 啊，佢真係好勁嘅。當時佢都係繼續好勁嘅，因為佢又已經即係做咗幾年嘅工作，再入去讀書啦。咁亦都女仔亦都有勁嘅人喺度，所以唔收埋自己都唔得啦。咁你個個 team work 都係佢哋做曬嘅，哇！原來可以自己真係冇。 咁你又因為一個即係所謂喺佢眼中一個中午入嚟嘅靚妹， 係靚妹嚟㗎， 揾可能揾啲即係成熟啲啊，或者有啲江湖經驗嘅排位啦嚇。 同埋見你個樣子都知道你唔識做啦， 唔係我諗同埋嗰啲劇本啊之類咧，可能都比較大人啲嘅嘢，而冇嘢係啱你，就算想擺你落去都擺唔到。 冇錯， 係啊， 佢哋係比較成熟啲。 嗰班真係大人嘅世界的 確。係啦，咁所以哇咁嘅咁得意嘅。原來是咁嘅， 係咁你點樣掙扎求存咧？喺嗰段日子完全唔同嘅世界，即係所謂跳出咗一個安舒區啦，而家入嚟一個大人嘅世界啦。你點樣喺嗰度又要學嘢又要生存咧？ 所以就開始拍拖啦。 原來係咁啊！有關係嘅咩？ 有關噶，實在太覺得個世界太闊啦，好驚 啊！哦，揾個依靠咁樣， 都唔係叫揾依靠嘅，而係咁啱啦。我覺得可能我又遲啲嘅，即係嗰個荷爾蒙去到發展呢樣嘢 嘅時候， 都係嗰邊影響太深 嘅。係啦，即係遲啲嘅，我冇佢哋咁快，佢哋已經。即係已經可能幾轉啦，已經拍咗，我都仲係即係啱啱先開始咁咯。 咁呢個係一個令到你投入嗰個圈子嘅一個催化劑，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唔係㗎，而係又咁啱，我又真係哇！ 一見鐘情嘅，即係又唔可以咁樣唔公平，唔係啊，真係一見鐘情嘅。咁只不過係有個咁啊咁嘅空檔咯，即係個人個空虛啊，突然間氣不協啊，你覺得有啲嘢你唔知啊，突然間你發現有個哇有個 dream 喎。就是咁啦，我覺得係咁，咁樣開始。 咁呢個我哋成日辯論嗰個題目啊，叫學咩 中學生不應談戀愛， 戀愛會影響學業，有冇影響到你喺入邊讀書嘅？其實拍拖 咁又冇， 定係幫咗咧？ 其實可能係幫咗嘅喎，即係幫你打開咗一道門， 打開咗一道門，即係嗰個對自己嗰個會打開咗嘅。因為我發覺咧，好得意嘅就係，即係估唔到，原來你以為自己成熟，你真係未同人哋相處過，你個成熟唔係真成熟咯。男女朋友就係一塊鏡，原來你咁樣先知道你自己係點，你自己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人哋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自己有咩缺點優點，係拍拖嗰度發現，所以係真係打開咗嘅。 一路就開始慢慢適應呢、這個談戀愛以及演藝學院嘅生活啦。 係啦， 其實學到啲咩咧？喺嗰段日子， 學到被打擊啦。例如我哋好多時候要去 casting， 即係好受用噶。你話 Q 都得。咁老師講過，你可能係最好最 fit 呢個角色，但係點解唔揀你呢？可能係因為佢揀咗呢一扎人同你唔 match， 即係擺唔到你落去啊！就係嗰句啦，擺唔到你落去啊！如果我用你做呢个角色，我全 team 人要换晒。但系如果我用翻呢一 team， 我摆呢个落去就 fit 晒。咁、我就系拣个冇咁好嘅，拣呢个。所以我就一路就已经咧就知道，唔拣你唔代表你系差。其实可能系你系最 top 最好嗰、那个，但系佢拣你，佢成队 team 要换。好多哥哥姐姐導演啦，或者好多老師嘅導演都可能會係咁樣選擇咯。 哇，好好喎！ 以至到我而家都仲覺得呢一句嘢係啱。 係喎，唔係我覺得究竟呢一個係真相定係藉口，唔好理。但我覺得呢句説話好受用啊，因為好多時譬如我不停去叫做 casting 咁樣啦，每次都唔得嘅，我唔得十次，我嘅信心依然存在，但我唔得三十次、四十次，咁我難免會受到影響。咁你就一定要揾啲嘢嚟，即係支柱嚟俾自己繼續落去嘅時候，我覺得呢句説話好有力喎。 係啊，即係呢一樣嘢到我而家都受用㗎。即係譬如有啲點解唔揀我呢？係咪我唔夠好呢？其實唔係，係因為佢揀個 team 同你唔夾，你唔擺你落去咯。可能你就係最好嗰、那個，但係唔擺你其實有好多時候真係未必一定係揀最好嗰個㗎。咁所以慢慢。被打擊啊！ 又喺呢個被打擊當中，又不斷學到一啲新嘢啦， 係啦， 即係度有啲裝備啦， 係啦。 會唔會將個自信一路一路咁樣降低？因為中學年代嘅你應該係一個自信 極度自信 高嘅孩子嚇， 都有啲嘅。 直至幾時你發現自己？咦啊！我終於都掌握到嗰種所謂嘅玩法啦，就係、是、呢個大人世界裡面嘅呢個運作嘅模式啦。於是乎我 feel 到嗰件事係一路。慢慢又再上翻嘅咧， 應該都關談戀愛事。 哦， 咁我梗係唔係談過一次戀愛啦，即係當然冇可能啦。經歷過幾次嘅打擊之後，我發現有啲我哋走唔長， 唔同大家嘅性格啦，其實大部分都係唔同性格啫。或者大家個價值觀唔同啦，走唔落去唔代表我唔好咯。 嗯， 是你可能無福消受咯，或者我無福消受你咯，即其實當我慢慢調翻正，其實好快嘅，都係慢慢調翻正嗰個自我咧，識得自愛啊，咁就正翻曬噶啦啲嘢， 嗯， 好得意噶，我覺得談戀愛係要談噶， 可惜佢已經一把年紀，哎唔好意思啊，我都贊成，係真係學到嘢嘅， 係真係學到， 即係一個催促人成長嘅一個，好即係書都教唔到嘅，即係你學幾多咩金句啊、人生哲理咧， 因為每一個對象都唔一樣噶嘛，即係唔會有一條 formula 話俾你聽 A 加 B 等於 C， 唔一樣， 係。 即係你爸爸媽媽梗錫你㗎，你啲 friend 梗呵住你㗎，實話你好㗎，咁係咪真係咧？咁你當你自己苦心自問嘅時候，即係如果你繼續要行翻條舊路，你咪揀咯。但係我唔係呢種人啊嘛，因為我會有一度好蝕底嘅地方。舞台劇嘅演員咧，佢哋嘅身高啊，佢哋嗰個咩咧，係會幫到手嘅， 係咪啊？企出嚟嗰個， 所以我要靠氣場。 哦， 系， 咁呢啲系我慢慢知嘅嘢，系啦，即系我知道我行出嚟，如果我冇个气场，我就会隐形噶啦， 嗯， 因为你已经比人哋细粒啲啦嘛，你娇小啊嘛身形，咁所以呢啲嘢慢慢就系睇自己嗰个缺点，然后承认咗缺点，我点样解决佢咧？ 嗯， 點樣處理咧？點樣利用 呢？點樣利用咧？ 係啦，去令到自己即係嗰樣嘢係我噶嘛，因為真 係係啦， 係因為這個呢個咧，我好記得咧，可能係嗰、那個係內地嘅綜藝節目嚟嘅，就係、是、你啦、蔡少芬啦、陳化蓉啦。同埋仲有係咪紅欣？ 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 係請食飯的姐姐。 係啦係你四個，咁跟住佢哋三個咧都好高， 即係 都高過你，然之後仲要著高踭鞋喎。 係啊， 但你出現嘅時候咧，你就係自己咯，我咁行出嚟。跟住阿蔡少芬好好笑嘅講嘢，我哋咁高，你咁細粒，你應該要著翻對高踭鞋啦。咁即 係 類似係呢一啲，我覺得好有趣。 跟住我答佢咪就係話，我無論幾高，我唔夠你高嘅咯。 冇錯， 咩啫？ 係啦，係啊，我覺得呢句説話好正，即係你哋兩個互動好正。 即係當然我不是得罪所有高妹，但其實高就真的不是一切，是其實靚不是一切，惡不是一切，真的、哦 嗯、 你很多東西其實你要靠配合的嘛，當很多東西都不是一切的時候，我覺得大家都是要拿回那個平衡，同埋我是他們這麼多個最有自信的一個來的、 嗯、 這個 很肯定的，很肯定的，即是我覺得其實唔使嘅，有啲嘢、自己最緊要你係呢度嗰個人企得穩啫、 心臟要強壯啊！ 係啦， 即係你好快其實已經即係嗰個身高嘅嗰、那個所謂唔夠別人嘅呢一個弱點啦，好快已經變成咗，即係你 modify 咗嗰樣嘢，唔會影響到你啦。 可能因為我有自愛自己多啲啦，即係你話我係一個好叻阿 Q 嘅人係。我唔會令自己難堪嘅，即係我亦都會錫住自己嘅。有啲嘢我都解決唔到嘅，咁我做咩咧？ 阿 Q 係良藥嚟嘅， 係咪、 即係唔好 negative 咁樣睇阿 Q 呢個字，係我嘅良藥嚟 嘅。真係嘅，有時你自己發現我改變唔到個世界，我咪調節下自己去迎合佢咯，嚇、咁又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喎。 巍峨高山，若要攀登，都總會有段路。大厦顶楼定有阶梯，终于通得到，所以别说高妹孤高，总是追不到，害怕不自量力行过，望见惊而畏高。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对你印象还好，只不过自信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处难度？我的心里未一样高，你别为此苦恼。孩子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差距，就你的拥抱。如何落泪，落到山腰都竟已化做梦。如 何寂寞，候了飞机通通飞不动，虽说习惯高空之中孤立的感觉，愿我低头时仍能够望见安置我的情人。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对你印象还好，只不过自信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寸难度？我的心里你一样高，你别为此苦恼。挨争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刻度。你没有六尺高。 咁啊，慢慢就塑造咗我哋开始准备会认识嘅朱茵啦。咁啊，要开始讲下入行啦。因咩事你会俾人征召咗去做儿童节目嘅咧？ 唉，真系搞笑啊！我又要讲翻少演艺。咁我咪讲过，我会好多时候坐冷板凳嘅。咁但系当然，我当年系读三年嘅，三年制嘅，我嗰年系。咁我第一年就懶板凳好多啦，因為又細個啦，又隱形啦，乜都齊啦，又唔識啦，好多嘢都唔知點做啊，又冇經驗。咁到 year two 啦 ，TVB 咧就執嚟咧就揾一啲人咧去考佢哋嗰個，其實係佢唔係揾我哋 year two， 揾 year three 嘅畢業班嘅。但係咧我哋一齊聽講咗咧，咁跟住又叫埋我哋 year two 去，咁我哋咪 year two 一齊都去試鏡咯。咁咪試咯，咁又好得意喎！我又變咗唔係冷板凳咯，有好多人揾我 part 喎，幫手一齊試鏡咯。但係之前去 part 去試去試舞台劇，佢哋唔會揾我 喎。係咪 大人嘅世界？冇錯啦，即係我嗰陣時咪學識呢啲咯。即係其實你話我遲咩？我都係真係遲嘅。我係原來係咁噶。咁好啦，我就係 realize 到原來哦，咁我就開始又。即係喺大家嘅態度上面，我又明多啲做人嘅道理啦。咁跟住我咪試鏡，咁然後咧，我係 year three 嘅時候，佢哋就簽咗我做半工讀生做呢個兒童節目。其實佢唔係簽我半工讀噶，係我唔肯唔畢業啊。 哦，其實嗰時即係佢想你直情入邊 佢想我，即係佢覺得，喂，你入得。演藝讀演藝戲劇，你都係想做 演員啦， 入行嘅啫。我就係唔係啊嘛，傻噶嘛，朱茵。仲應承得我爸爸，我屋企。如果我要個再近嘅 step， 點解我唔去選美啫？因為我唔中意呢啲嘢啊嘛。我覺得應該咁咯。 冇選過美 嘅 喎， 冇選過美嘅，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嘅美唔係你哋選嘅。真係一個咁嘅人啦，好識得自我，錫住自己嘅。咁跟住我咪，我話唔得啊，我一定要畢業。我應承咗屋企，我一定要畢業。咁跟住 TVB 又好，當時又好好咁好啦。咁你繼續半工讀，哇！我就即係最辛苦嘅日子就嚟啦。因為半工讀嘅日子真係好辛苦，兩邊唔討好。我又已經畢業班啊嘛，咁畢業班咧，我其實嗰陣時唔會坐冷板凳噶啦。我亦都有我自己嘅畢業作要做啦，有好多功課又先 work 要交啦。咁但係咧拍攝就攞我禮拜六日，禮拜六日其實我就排戲嘅要，我又冇得排，咁人哋冇辦法用你啦，嚇唔係唔想係真係冇計啦。咁你一至五你又要翻學，咁然後。外景我唔使出嘅，因为我冇时间啊嘛，我要翻学啊嘛。咁电视台嘅同事咪会觉得你优待咯，点解你可以唔使翻啊？ 哎呀！ 咁但系学校嘅同学又会觉得，点解你可以 唔排戏啊？ 哎呀， 所以咧两边唔讨好。 咦， 我就同自己讲，即系唔紧要，嗌埋去，完咗就算啦。 啊，真系又再学多个人生嘅道理。 系啊，其实 大人世界又再多一样嘢塞咗落袋。 原来系咁噶，咁跟住好，咁就系经历过咁嘅日子之后咧，即系两边好辛苦啦。但系当时我其实同时间咧，我都有拍港台嘅嗰啲。 单元剧 系啊，但系又关港台事啦。 你有时间咩？ 总有嘅，即系总有嘅，又拍广告添嗰时。 有咩广告记唔记得？咩 鳄鱼叔啊？我第一个广告系鳄鱼叔。 系咩？ 想冇搵 到？搵到啊！搵到啊！ 要睇啊！要睇啊！ 我都搵过，我都搵过。 咁啊，喂，咁嗰阵时嘅系小年全真机啊嘛，我记得。 系啊，我已经系小年全出咗街啦。 你嗰个年代嘅拍档有咩人噶？ 有啊，麦包啦，麦包喺度，但麦包已经系好即系 有谭咏麟姐姐， 有谭咏麟姐姐台柱嚟嘅， 系啊，谭咏麟姐姐系一定有啊， 有阿 Ben 啦， 哦，黄之贤系啦， 系啦，系啦，仲有一个阿文啦，仲有张婉薇， 张婉薇知道， 我知道， 系啦，但你唔系做咗好长时间， 我好半年咋， 半年系，但你已经系令到，如果大家听翻上一集就知道咧，已经开始喂。而家 fax 機有個老支持好靚啊！大家一定要睇啊！ 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嘅，我嗰啲同學仔佢哋個個都已經唔係睇 fax 機嘅嗰啲年代， 其實我 都發現到啊，勁抽啊，真係！咁我令到大家 咯，呢件事你應該令到閃電傳真機嘅收視率高咗好多啦， 冇咁曳就翻咗屋企睇電視真係好啦。 循環不息的宇宙，如在照顧著地球，人在天天。的進步無退後，如像霹靂閃電，如是變化百萬年，無盡新鮮的發現，造成每天。世界每刻急速旋轉，將思想天天。如在照顾着地球，人在天天的进步，无退后。如像霹雳闪电，如是变化百万年，无尽新鲜的发现，造成每天。想天天的转，散播信息千百年，遥远。无共身之将你我拉近，无共传真送到我心，如能将心彼此牵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快更真。 哎，真系有啲要讲啦。你一勤參加奧運嘛，係咪啊？ 有 啦，有啦， 但係真係好正啊！呢單嘢，即係一啲得意嘅巧合啊！其實我覺得係今日晏晝咧，我同阿堅成都有講啊，就如果咧克勤真係去巴黎啦，同呢位選手一齊合照影咗相咧，我諗 有呢個機會嘅。 件事其實好開心啊，我覺得係。 咁佢知唔知有呢個李克勤？知唔知有嗰個李克勤？ 咁今日你吹到咁樣，冇理由唔知啦。 喂，嗰個澳洲人知唔知啊？ 哦，咁我唔知喎。 即係嗰個叫做係李克勤嘅選手， 知唔知？話俾佢聽啦，揾下佢有冇嗰啲社交媒體話俾佢聽，有個李克勤啊。 好啦，咁啊，一阵间继续咧，有阿欣欣嘅出现啊，今日会讲下佢拍电影嘅嘢啦， 系， 仲会讲《逃学威龙二》添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老师啊。最近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就系咧，佢问点样可以？ 好模棱两可咁样答问题啦，我又唔答 yes 又唔答 no， 咁啊好似讲咗好多嘢，但系咧其实佢冇讲乜嘢咁样。超叔唔知呢个网友嘅背景啦，但系我哋有时睇新闻咧，无论系国际嘅新闻或者本地嘅新闻，都见到咧有啲政客讲嘢嘅时候咧，或者答记者问题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呢一种感觉，就系咧我又唔讲 yes 又唔讲 no，OK？ 你问到个问题咧，我就好似表现到想答问题咁，但系咧就其实冇讲过任何嘢。超叔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讲。其中一个答问题但是又不答问题的方式，我可以赞对方的问题，我可以说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那别人感觉呢就好像呢是你有真心聆听呢，还有你有表现呢是很想答的。 Okay,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t you asked. You asked a very very good question.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跟着后面呢就通常就会跟着 but 了，跟住你可以话 ，But I'm afraid I can't give you a straightforward yes or no answer. But I'm afraid I can't give you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但系咧，好抱歉啦，我咧就应该咧俾唔到一个咧好直接嘅答案你。咁你咁样答都可以 ，OK？ That's a very very good question and one that really matters a lot. But I'm afraid I can't give you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because 跟住咧就继续俾资料 ，OK？好，我哋下一集咧再继续讲少少点样可以模棱两可答问题，但系又好似唔讲嘢嘅一啲说话方式。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朱茵。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快更真。 在《閃電傳真機》就大概半年時間， 半年啊， 跟住就已經去拍電影了，係咪咧？ 跟住其實我是《閃電傳真機》一出咗冇耐我就拍電影。 哦，就是已經是《逃學 威龍》第一集， 二 集。 咁但係點解會拍《逃學威龍》呢？即係當時 因為睇到我廣告。 哦，就係、是、呢、這個 睇、 哦、 到我個鱷魚須廣告，又加上《閃電傳真機》個樣子，點解可以？即係當時陳家祥咁講啦，就話啊呢、這個女仔即係試下啦咁樣咯。係， 你仲未畢業嗰陣時？ 未畢業嘅。 係啦，好啦，咁突然之間又有電視啊， 廣告啊， 有電影嘅演出， 會 唔會開始覺得，咦？嗱，睇嚟我都係呢一行噶啦。 未啊， 嗱，你唔係 㗎，起碼做咗五年先至，咦？原來 我真係呢一行， 我真係呢一行 嚇，唔係 點解咧？點解咧？ 我唔知點解啊！我好似所有嘢都 其實喺我哋嘅嗰個年代啊，因為我嗰個年代即係九一、九二、九三咧，就係、是、我睇電視、留意成個娛樂圈最蓬勃嘅時間嚟嘅，即、就、係、是、讀書咁啊，聽歌啊，睇電視、睇電影就最蓬勃。咁我好記得嘅，即係當時阿欣欣咧喺一段好短時間之內， 係啊， 啲叫做火速走紅 啊， 火速走紅嘅就係砰砰聲就 一 由主持到電影，然後又後來有電視劇啦。咁係好記得呢個現象，而當時咧香港娛樂圈係非常非常之蓬勃，好多好多戲啦，好多好好嘅歌手啦，好多電視劇好好睇啦。咁但係原來你都係要過咗五年。先至有實在地覺得自己入行緊呢一行， 因為咧嗰陣我記得咧 media 其實都幾捧朱茵， 係啊錫我㗎， 係啊即 係錫我㗎， 係啦冇錯，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嗰啲報道各樣嘢咧，好 positive， 即係好落力咁去介紹朱茵呢一個女仔俾大家認識嘅，所以普遍地好多人都突然之間點解會係極速爆紅咧？我覺得呢一個都應該有少少 關係。我人緣都一路都好好，係啊，即係都係錫我嘅啲人，所以我可能因為我又唔係好識做啦，又有啲 delay 啦，即係唔知點解，即係自己嘅 delay 啊，即係譬如即係人哋拍拖嘅時候我又唔拍住。到突然間我又唔知點解，我都即係我有自己嘅一套咯。 你唔係呢一行嘅人嘅嗰種基本性格，可能 係啊。 佢哋可能會覺得有一個新鮮嘅感覺。 係啊，即係大家可能啊，要爭多啲機會嘅時候，我就唔識得爭嗰啲咯。 嚇，係係啊。但係嗱，你啊呢位仲係啱啱叫做讀緊 Year Three 或者都仲未畢業嘅演藝 好啦。 譬如講下拍電影啦，即係一位新晉嘅女演員走入去一個已經係哇非常之成熟，而且係講緊下下都係幾多千萬票房嘅一個電影世界。 啊、 你當初驚唔驚嘅啫？ 驚啊！咪第一晚瞓唔到咯，跟住就瞓唔到，好緊張。 但系唔知道自己紧张啊，以为自己系兴奋啊。咁跟住我記得嗰日係生眼挑針添，所以咧拍唔到呢邊眼，所以咁樣嘅有一場。 係咩？即係 因為真係隻眼有事。 我哋而家睇會唔會睇得到㗎？ 睇到㗎，睇到。係 咩？ 睇 到 隻眼有事。 我知 睇唔到我隻眼有事。 黃高清嘅，未收 工。要睇翻， 但 係 人哋打導演就係即係叫我諗計仔點樣做，我咪自己諗辦法咯。 哦 Oh. 我嗰時咁嘅頭髮啊嘛， 即 係係 啊， 我自己諗 自己諗。其實我中意就係因為佢好多嘢我可以即時諗到嘅嘢玩啊、變啊、 可以俾嘅。 俾啊！當時俾我啊。可能我又好彩啦，或者我又唔係咁多演藝出嚟嘅人啦，咁大家又覺得好新鮮啦。我覺得有啲咁嘅關係嘅。 嗯。 咁啊，所以都 即係你都敢提意見嘅。 因為我真的不識死喎，又 係咯，因為老實講，嗱，你見住 性格 係 咁， 就陳嘉上導演啊，或者阿星爺呢啲，全部都已經係叫做上咗位嘅。咁你即通常都係問，導演點做啊？或者你覺得點樣行啊？而你又會咁啊？ 可唔可以咁啊？咁咯，唔係嗰陣時咧，好彩，我睇得港產片少， 哦，輝人少啊， 所以咧，當那個 moment 少啲， 係 我入演藝嗰幾年其實冇乜睇過港產片。因為他哋不是吹緊嗰啲風， 係、 你就自己不然佢哋 發覺啊， 冇錯啦，即係讀緊書嗰年就少睇咗港產片，所以咧當時就冇咁知道人哋有幾唔叻，就又冇咁驚喎，緊張係緊張，聽日要開工啫，咁但係啊咩叫開工啊咩拍電影啊呢啲緊張咧，但係你話提意見又唔係話好敢提嘅，但係因為又自己嘅性格又會。中意喺旁邊聽咯，譬如導演佢哋有傾，我咪又聽下咯。然後又唔知咁得唔得啊咁樣，所以我咪後嚟咪好多廣告拍咯。 哦， 因為其實廣告都係要好靠你嗰個快啊，有啲嘢。你譬如佢想你有啲表情嘅嘢，好快你俾咗好多種佢，咁佢咪可以 就啱用啦。呢一個就好啦，下次又再揾翻你咁樣。 係，即係我諗係因為咁樣。 霓虹里模糊里昏暗灯光，带着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微环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似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冒昧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漂泊的恋爱不见终点。微梦里浓浓似饱满的心，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伸出的手伴用白色的纽扣，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谁人在现在拿似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昧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 华威龙二当然是我哋个年代的超级无敌经典，同埋而家都系过时过节都要攞出嚟睇下啦。 间中都会睇到。 咁你嘅当时拍有冇啲咩难忘啊、记得嘅画面啊、印象呢？ 嗰阵时就我觉得好好嘅，啊李丽蕊，李丽蕊做我家姐， 系 阿蕊，佢都系一个好好嘅人，咁令到我冇咁惊。仲有啊。黄一山 系细龟， 细龟系啦，又系一个好好嘅人。当时仲有达哥啊嘛， 系啊， 除咗星爷之外，仲有呢一扎人噶嘛，好多人噶嘛。陈家上都唔系一个难 難相處的導演，他很瘦但又即係 好瘦 係啊，佢好瘦，唔係 好勁 啊，係啦，即係佢唔係俾你一個好 威嚴 嘅人嘅感覺啊，所以都同埋係學校啊嘛，咁學校對我嚟講嗰陣時其實我都係仲係讀緊書，唔係好近咯啲嘢，咁就冇咁驚咯。啊，仲有 Michael 啊！大隻佬 Michael， 周文健， 周文健，係啦，佢都喺度嘅，咁亦都係即係都好幫手。我最記得咧，我好唔慣嘅一點咧，就係我哋舞台劇係講求眼神噶嘛，即係我講嘢同埋我睇人，我都係要望眼嘅，到而家都係。佢哋係借 視線， 哇！我簡直係我點演咧？跟住有個反光板啊，即係嗰塊玻璃啦，嚇塊保膠，然後就好難睇喎又。黐個交叉， 又難你做戲啦， 你好難嘅喎，你冇我都仲可以想像，但係你有我就 對住個交叉， 但你又要我個 focus 啱喎，所以其實咧呢一扎嘢咧都係我慢慢學翻嚟嘅， 因為演藝係冇教呢啲， 演藝我係學舞台 噶 嘛， 唔係一氣呵成噶嘛，唔係逐件拍噶嘛。 做戲我唔係就係個頭個眼演嘅，我係成個人演噶嘛。突然間你叫我。主任，冇喐，你出咗鏡啦。點解我有個習慣就係會睇 mon 咧？ 嗯， 就因為我知道，哦，原來係啦，原來我真係出咗鏡。 哦， 原來我唔可以咁演嘅。咁慢慢咪學識咯。 同埋現場咧，全部都係高手嚟噶嘛，即係嗰個年代，個個都孭住幾組戲啊。 係啊， 同埋我諗個速度仲快過而家啦，因為嗰陣時係港產片最癲嘅年代，嚇個個都趕住開工，趕住收工，跟住又拍下一部咁樣噶嘛。 即係學識唔好阻人食飯啦，收工啦，同埋譬如你想嚟多 cut 最好唔好啦，阻人哋啊嘛，你未搬嘢啫，唔好意思，我真系嚟多个得唔得啊？导演唔该你啊，我觉得头先点，即系你要好说服到人哋，同埋你要同个个啲关系好咯。 喂，其实惊唔惊咧？即系一个嗱，你真系小妹妹，咁啊，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啦吓。头先我讲天王巨星，惊唔惊其实 惊系觉得同大家好唔同啊，即系佢哋讲紧嘅嘢啦。譬如嗰陣時係好多粗口嘅，我啱啱想講翻，我哋啱啱拍完合作完嗰部戲咧，係少有冇粗口的， 因為好 正， 因為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其實佢哋好粗口嘅，主任， 係啊，冇錯， 只不過係佢哋唔方便喺小朋友面前， 因為我喺度啦，冇方便講， 人啱曬，好犀利。咁當時嘅香港嘅即係劇。嘅影壇都係啲粗口橫飛啊！大家好趕啊，好忙啊，咁樣都好驚。 其實適應粗口都係一位即係初出茅廬嘅小女孩一個好大嘅挑戰。 你又要覺得唔係冒犯， 唔係鬧我嘅， 係啦。雖然入面佢有。都有嗰啲助語詞，但其實佢唔係鬧你。 同埋有陣時佢講出嚟，佢自己都唔覺啊嘛，因為啲師傅佢慣咗啊嘛， 係真嘅，即係 梁麗珍好流利嘅，講 講。我都係喺 我間咪後叫佢示範俾你聽。嗱咁啊，即係《逃學威龍》啦，又加埋呢個《閃面傳真機》啦，再加埋你又跟住又喺 TVB 亦都開始又拍劇啦。譬如我記得有一套叫做《都市的童話》啦，跟住有原 我第一部電視劇 係同林文龍啊，我記得。 係啊， 就係因為睇完《閃面傳真機》。咦，佢去拍劇喎，我哋就開始追電視劇啦。 讓你發覺我是傻傻 痴痴，望著你半醉半痴，不懂說話等你示意，可會知你就是像天邊一個仙子。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怕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思，情像是脑海翻波百事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甜无尽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思，能日后地老天荒人来傻开始。 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若你发觉我事上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晴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明我心痴，情像线都开翻过百事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请明言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 哇！呢啲真係 好好聽，我好中意呢首歌啊！ 真真正正嘅冧歌呢啲係咪啊？ 好正，好甜 蜜啊個感覺。 係啦，李勤好 sweet， 佢應該勾起咗一啲回憶，我相信。 唔係啊，呢首歌真係好好聽，我哋唔覺得嘅咩？我覺得好正、啊。 我覺得啊，係啊，都市的童話嘅主題歌、啊。 我到而家都仲記得點唱，你諗下我擺隔喉嚨唱。 好多歌我哋都好中意識唱，每天我哋都一聲，我哋都記得點唱嘅。係、 啊、唔、啊啊、好意思。 有仙子啊嘛，喂！但係咧，我即係聽完阿欣欣啦，即係個訪問咧，我即係勾起啲回憶係咩咧？嗰陣時細個嘅喺學校啊，尤其中學都係嘅，即係個子小嘅一啲女同學咧，其實啦，即係同阿勤又差唔多啦。嗰啲小嘅女同學咧，其實佢哋係最勁嘅， 邊方面？ 即係佢哋係好堅強啊，好叻啊，哦、即係好識保護自己嗰啲嚟嘅，同阿欣欣一樣。係 阿老闆，咪遇過一啲啊？ 如果梗系如果啦。 咁系你嘅意思系，即系佢哋系高手，系高手啊，定系即系 高手啊？高手啊！都同阿欣欣都系一样咯。你唔好同我一齐啦，系啊。 哦，系啊，佢呢啲真系好鬼正。 你唔好搞我啦， 系啊， 唔好搞。 你连我呢个朋友都 好正啊！呢、這个真系 真系。咁啊，我讲咗先啦。下个星期咧，继续有朱英嘅访问啦。佢会讲达哥嘅，有达哥啦。 系估唔到喎， 佢讲达哥，佢估唔到佢讲星爷啦。你都估唔到会讲阿坡啦，大家密切留意系啊，我哋埋呢啲关字埋得几好。 其实我哋都真系胆生毛啊， 生毛 系啊，生毛啊。 如果唔识就唔敢问噶啦， 唔系咁 老老豆豆真系 咧就懒系有啲位咧，即系我会够胆问 Beyond， 问佢有冇听过 Beyond 咧。其实我就真系真心觉得咧，同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咧，咁你都经历过相同嘅感受啊。 系冇错，仲会问多啲嘅 系啊，即系等于阿何亨都系同我哋同一个 generation， 一定会有坐栏杆嗰啲等放学啦。 哦，系， 你有冇噶？你有冇接放学噶？ 嗰阵时唔知接放学，仲送翻学添。 哇！ 咪先，咪先嗱，呢个咪先嗱，接同送咧，我哋讲明先。所以接放学，琴日我哋所讲个例子咧，你未必识对方嘅。咁你头先讲个送翻学啊，会唔会都系唔识？我识嘅， 两个都识嘅。分开两个人嚟嘅， 系啊，高峰期嘅时候即系放 B 咧， 接一个送一个。 系家长形容当时嗰啲仔女咧系有毛有翼啊嘛， 晓飞 系啊。 但系你似系做揸保姆车喎、啊，你咁讲。 同埋联群结党嘅关 系。但系你系嗰啲契哥啊，系咪有好多个契妹嗰啲啊？ 啊，都有嘅，都有契妹嘅，都有契妹嘅。 而家有冇？而家有冇联络？ 我真系似契哥。 系啊，而家有冇联络啊？契妹，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喂，佢真系似契哥嗱，我契唔到妹嘅，即系我呢啲咁样嘅鹌鹑样啊，四眼仔啊，又即系神神弱弱呢啲咧，冇人肯做我妹 嘅。不过系嘅，契哥系攞嚟用嘅，真系。 老婆呢啲一次啊， 冇错冇错。 契哥睇住你嗰啲 咧，契哥系攞嚟用嘅，冇错。 系啊，同埋嗰个关系要守得好好好。 不过唔系啊，我想讲，但系咧，嗱你讲个守字就啱啦，何亨，因为咧契哥系守唔住啊，我觉得契妹反而守得住嘅机会比较多，佢真系用你嘛。 通常契妹叫得系契哥咧， 就冇弯冇谂， 有轻轻倾慕。 系咩？ 虽然有利用价值。但都有輕輕傾慕嘅， 咁如果契哥揾得契做契妹咧，通常係咩咧？ 嗱，通常嗱兩應該係兩個出發嚟嘅，即係契哥又見到可能有個阿妹，咁咧就覺得咧佢經常俾人恰啊，需要保護嗰啲，咁我咪做咗契哥咯。咁啊契妹又覺得可能係需要人保護嘅時候咧，佢又會揾翻哥啊。 咁但係你嗰、那個 咁之類嘅， 但係你入邊啲正所謂即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啊嘛， 真係好虛嘅， 係啦，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誒嗱、我契咗先。正所謂近水樓，有啲阿哥阿妹咧，呢、這個關係咁咪行近啲咯，即係近水樓台嘛。 但係你行得咁近，又阿哥阿妹相稱咁樣，就冇得再進一步噶咯喎。 係啦， 你會覺得好亂噶嘛？ 頭先阿老可就係講啊嘛，咁可能個阿妹就有啲傾慕嘅阿哥，先至揾佢做阿哥，入邊可能夾雜咗少少嘛。 所以隊長個世界同我同阿勤個世界真係好唔同，有一次。今日又可以突顯到出嚟， 即係點樣咧？ 通常咩嘢？街度行行下，唔係我哋都會周圍張望噶嘛。咁通常如果有人望咩望咁樣，我誒、前面有個石頭，小心啊咁樣嗰啲。 哦， 即係你要即時會有反應咧，出發點為人好嘛？你明唔明啊？ 哦， 咁同埋契哥一樣咯，即係嗰啲其實點解嗰陣時會點送翻學同埋接放學咧，都係一啲。即係朋友仔又多啦咁樣，咁、通常因為我你都知道啦，小弟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名校網嗰度噶嘛， 係美孚一帶嗰啲啦， 美孚一帶嗰啲啊嘛，咁美孚一帶同荃灣區咧、那個連係都幾高噶嘛，咁、通常都係嗰班同學仔即係同班嗰啲，喂今日我哋去接放學，接邊個啊？接我心儀嘅對象咁樣，咁我哋就會聯群結黨啊。 系 嗰阵时啊，仲系我哋永远咧翻学嘅时候会带定件 T 恤喺个书包嗰度嘅，因为避免俾人认得出啦。系啊，因为灰色校服 即系避开我琴日发生所有嘅事啦、 啊， 包括咗 冇错， 俾训对家嘅训导主任投诉， 系 同埋咧就 惹到啲无谓嘢，无谓嘢系啦，即系嗰啲唔好嘢。 系，同埋接放學系要有个技巧嘅，即系除咗要带备 T 恤之外咧，就企啲唔好当眼位啦。即系琴日你举啲例子，譬如栏杆附近啊，当眼嘅地方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就系企啲譬如。啲柱後面啊，離學校遠少少嗰啲，離學校遠少少嗰啲，咁啊冇琴日嗰啲大家形容哇咩兇神惡煞啦、啊，跟住又訓導主任啊，又唔敢出學校嗰啲咧，唔係嗰啲，係啊。 但你頭先講呢個接嘅對象係識定唔識嘅先？ 識嘅。 识嘅， 识嘅就咁，识嘅就系地下情嚟嘅啫，其实系嘛？ 咪契哥契妹，唔一定有情。 契哥契妹咁样，系。 喂，但系咧，我突然间谂起咧，以前有啲接放学咧系接同性嘅，即系譬如有一个彪形大汉。接啲僆仔放學， 有另一本嚟㗎呢啲， 係啊，即係阿陳浩南出嚟接放學嗰啲啦，好得人驚。 喂，呢啲咪都係要因因再計又講啊，老可唔好走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喺北京嘅访问行程，傍晚启程返港。陈茂波今日拜会多个与金融同财经事务相关嘅部委领导，介绍香港经济同金融嘅最新情况，亦都重点讲述香港喺维护金融安全以及推动各金融领域持续发展嘅工作同进展，亦都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黄晓平会面。陈茂波话：今次访京拜会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加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领会，让他们更好部署和推动香港拼经济促发展的工作。贸发局下个月将会在内地电子商贸平台举办首届香港好物节，协助香港中小企拓展内地电商业务。今次活動是配合去年施政報告的措施，貿發局舉行啟動禮。香港好物節活動將會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橫跨8月1日到31日的優惠月， 都是香港好物节官方网页将会罗列参与公司的品牌、特色产品、折扣优惠等。另外，贸发局亦都将会在不同渠道投放广告，包括小红书、抖音、淘宝和京东等。活动第二部分是直播带货，贸发局八月下旬将会邀请大约20名内地知名主播，在内地大型电商平台为60间品牌主持直播带货，直接推广港商的产品。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港时间听朝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解释放弃寻求连任的原因。报道说，拜登将会在演说之中强调，虽然作出退选决定，但是仍然有工作要做，在余下六个月任期内不会沦为跛脚鸭总统。今次是拜登日前宣布退选以来首次演说，预计会历时8至10分钟。他当日在声明之中表态支持副总统何锦丽接棒他出选，又承诺将会向美国人民说明更多自己退选的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206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505点，跌5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3.9，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9，人民幣7.275，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18.08美元，賣出24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至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风势较大，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一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结合，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国安加好，是新气象下政府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全力推动经济，深化区域融合发展，积极招商引才，打造香港成为亚洲人才最宝盘，站稳国际舞台，完善创科生态，增强科研实力，培育本地科研人才，振兴旅游业，推动盛事经济，宣扬爱国爱港的价值观，支援青年发展，为民生做实事，政商民同心，香港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奠好稳健根基，齐心创建更繁盛，为香港的更美好善作善成。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语言讲中国传统故事。 尼泊尔，相知相识中国故事。 Srota Mitra Haru, Yahale Suniraknu Bhayeko Cha. Tell, create and connect Chiniya Katharu, Chindra Nepal ko Sadiyon Purano Sambandhalai. Mulan ko Katha Sunauna Laeko Chu, Jun Chai Yo Chiniya Katha Ho. 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尼泊尔相知相识中国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理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潘志生教授， 建筑废物啦、玻璃啦，本应系拎去堆填区嘅，我哋唔好拎去堆填区啦，做成建筑材料，从而减少碳排放。 逢星期六上昼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星期三嘅晚上9:36啦，咁啊好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31度啊，老河嗰边几度啊？ 哇，好热啊！我哋呢边就反而系头先啱啱开始录到而家咧，就跌咗一度咁样。三环市而家嘅气温咧系19度嘅。 哦，咁啊日头热唔热噶？ 日头热啦，日头都系辣辣地噶啲太阳， 唔敢排出。巴黎都好热啊， 系嘛？ 系啊，啲人每个个都叫苦连天啊， 所以要送啲冷气过去啊嘛， 系啊，因为咧佢仲有另一样嘢嘅，就系、是、咧你选手村好多好多房间都冇冷气啦，但系啲人咧你去到嘅时候，你仲要搭车去练习，同埋去嗰个比赛场地嗰度即系试场啊咁样噶嘛。 啲司机唔开冷气 嘅。冇错啊，系、哦、因为个环保嘅原则同埋规定咗咧要行绿色啊，所以咧嗰程车可能搭45分钟喎、啊， 飙晒汗， 汗好惨啊！真系 等于我哋当年坐嗰啲热狗巴一样啊！ 系啊， 所以我哋应该系有限变无限啊，同头先嘅宣传圣诞一样， 无色无 有限变无 咦无限， 系啊 系啊，放眼世界， 哇！不如讲翻啲贴地啲嘅嘢啦。嗱，首先咧，我哋琴日头先 讲翻契哥先， 讲翻契哥啦，因为呢个题目喺香港呢个文化咧，真系好难去形容嘅。即系我记得我啱啱上埠去老河嗰边嗰阵咧，咁你同一啲外国人去解释咧，你正形容唔到啊！ 即系咩？即系望咩望？ 譬如契哥啊， 哦， 契哥敲你点样？英文点讲契哥 ？Cousin 啦 ，Cousin。 喂，系喎，所有都系 Cousin 噶嘛 ？What's up, bro？ 即系你可能系个 bro。 系啊，所有都系 Cousin。 嗱，因为咧嗱，有几有呢、這个呢、這个所谓嘅契嘅过，即系呢个咁嘅事件入边咧，其实有几个唔同嘅系统。 啊、有冇契哥？ 有几个唔同嘅系统。嗱，首先，譬如你一班好朋友，哦，譬如咧，我同阿老可呢啲好兄弟，嗱，呢啲就不。涉及頭先嗰種咧就係一種咧尷尬嘅狀況，通常牽涉到男女之間，即係契姐、契仔佬啊、契哥、契妹啊。 契哥、契妹 juice 好多， 仲有 juice 好多。 契姐、契仔佬行埋一邊啦、啊。 咦，梁禮勤，你莫非？ 唔係，我覺得成件事唔夾啊，因為契哥契妹好順理成章嘛。 同埋唔單止喺學校喎，其實出到嚟社會都係好多時咧。見到啲前輩咁樣啦，咁即係唔同行業都有嘅，即係我唔同行業都經歷過嘅。 都有契哥契妹啊？ 唔係，佢話阿妹都見你幾醒目喎，幾醒目喎做嘢。 哦， 我認你做阿妹，即係都有嘅喎。 係咩？好多。你成日喺地面間都有㗎？ 哦、啊，電台冇啦。 啊，送得幾快路啊！我諗住真係有嘅，馬路係咪啊？係咪？ 电台冇啦，电台 咁即系譬如你当年做嗰啲 pizza 嗰啲都有嘅系嘛？ 冇啊，有嗰啲啊。 咁下场系点啊？ 都冇乜嘢嘅喎。 下场就系大家都辞职唔做。 系冇乜嘢嘅，即系冇涉及嗰、那个即系踩 感情嘅嘢。 我真系冇嘅， 即系暧昧，冇，完 从来都冇。 全部都冇，系啊！头先 break 嘅时候，我又一路听新闻，一路啊浮现翻啲契妹嗰啲样出嚟， 系啊，个都好多人惊吓， 安全嘅，个个都安全嘅。 哦哦， 你讲 系啊系啊， 你讲佢哋安全， 唔系因为有 唔系大家嘅关系干净安全， 冇错。即系其实唔单止系个外形，即系其实我头先讲话，即系譬如送翻学或者接放学咧，其实嗰种唔系关于涉及一啲即系大家去要安全嗰样嘢。是去 show off 啊， 即 系 以前 啊，系啊，所以咪呢个就系个用字啦， 系啦，冇错啦，不接本校嘅人咧，就好似譬如有一群人咁样咧，着住 T 恤，但系明显你嗰条系校裤同埋翻学嘅鞋咧，跟住又孭住一个黑色背囊咧，咁啲佢哋会觉得啊，有一班男仔。同佢一齊翻學或者去放 兵啊兵啊， 覺得好威， 係啊， 最早期嘅時候係啊。 但係嗰陣時嗱，即係兵咧又不盡嘅，即係唔係個意思，即係以前係真係，因為兵係會 follow 啊嘛。 唔係因為咧嗱，應該咁講，雖然大家知道大家嘅關係唔係兵。 是 但是呢如果 我能够是有人接返咩送返學同埋接放學有一抽人喺度嘅时候我嘅心态可能就会觉得人哋觉得呢班系兵咁我就 是啊 唔一样啦咁、 啊、 样所以呢个系要用个用字就 是。即是我哋三个真系生活喺好唔同嘅世界㗎。 啊、我同阿勤近啲，我唔听啊！你嗰啲讲唔听， 唔系我冇呢啲，唔系即系因为我系弱势啊！ 哦， 我个成长系 唔好咁讲， 唔系我系弱势，虽然我系公子啊，补翻句啫，但系我系弱势嘅公子，即系嗰啲。唉，又孱又弱咁樣樣咧。 佢插咗佢插水之後，俾球證想俾牌，跟住佢而家走出嚟承認，誒、哎、，sorry 係我唔啱。 你想插水系啦？ 唔系啊，就讲到咧，其实演绎啊，就即系欣欣讲话嘛，演绎嘅时候喺演系学识噶嘛，由爱到爱啊嘛，爱到爱啊嘛，咁啊队长就话：哎呀，我孱仔啊，系啊，咁啊， 所以我从来都冇契妹噶。 所以因為你個樣咁樣，所以啲人就話望咩望就走埋嚟掹住你件 衫。唔係啊，因為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咯，因為你嗰個形象係未符合一個契哥應該有嘅嗰啲條件嘅。 即係一行出嚟，即係的信專家咁嘅樣行出嚟，咁你一定唔會有契妹噶嘛，係咪先？ 係冇錯。 即係我唔係笑啊的信專家，因為佢個形象係真係咁樣嘛，係咪先？ 係冇錯。唔係另外唔係，其實接放學另外升咗一格就係咩咧？就係、是、咧，如果啊，接放學期間，即係放學嗰個時間咧，有架私家車。 哇！去到咁盡啊！ 哇！我哋冇經歷過啦，已經 係。有架私家車，有一位即係可能係哥哥有個車牌嘅。 嗯。 跟住揸 high ace 咁樣。 哇！係啊 ，high 雞技咁樣。 係啊，你唔好理咩車，總之有架車。 係有架車，播天嘅友情。咁啊得。 播天 嘅友 情。 哇！你去到咁盡，真係呢個唔掂。 系啊，唔系，但我见到嘅 high A 线系几好嘅一个选择 ，high A 线啊， 好噶， 一趟回上啫， 系啊， 啊老何真系经验丰富， 系好多时都见到啊嘛，因为名校网嘅关系，好多呢啲咁嘅线喺我哋即系读书嘅时候出现噶嘛，系啊， 系，不如我哋将个镜头射向阿梁小姐先， 点样咧？ 即系我见到 我冇 high A 线嚟接 我，阿勤咧，即系佢一谈呢个啊，即系契哥契妹嘅事件，似乎佢都相当有经验下嘅。 但系我系真系冇契哥嘅，我冇呢啲嘅，但系身边有啲朋友咧，嗱，应该咁讲啦，有一啲系特别会比较上，可能屋企人会 唔到， 唔系。屋企人譬如女仔女同學咁樣啦，咁屋企人咧可能比較上放任佢多少少，即係唔會話將佢咧就即係鎖得咁緊，搞得咁嚴嗰啲咧，咁佢咧就可以咧比較多機會同埋係啦，能夠咧就出去出面其他嘅學校。又或者喺其他嘅地方識其他嘅人，因為你知道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個世界其實講真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嘅，即係喺自己嘅學校裡面，哪怕你曉飛都好啦，多數都係咧長袖善舞極都係淨係喺你嗰個學校嗰七個班級裡面個個人都識啲咁解嘅啫。咁但係你能夠識到出面嘅人咧，首先一個好先決嘅條件就係你阿媽或者阿爸放你出去玩，例如去玩啲咩，咪又係嗰啲 即係 roller 場， 你去 roller 場係啦，冇錯啦，你去溜冰。去踩 roller 咁嗰啲嘅时候，咁你就喺出面，然后你出得嚟玩，又经常玩碌下拎啊嗰啲啦，咁可能你就会撞翻同一班都系喺嗰度活跃嘅人，但系冇错啦，但系佢哋又唔同你一间学校嘅，即系喺呢啲嘅嗰个状态之下，你识到外面嘅人，咁大家都一齐出去玩，大家嘅嗰个底蕴可能都差唔多，就系屋企人都系比较上放纵佢哋嘅嚟玩啦，咁所以咧就会构成嗰啲契哥契妹咧喺呢一个状态底下咧就会萌芽啦。我自己嗰个界别里面， 点解你唔契啲阿哥咧？ 我比较少嘅，即系我身边有个同学仔咧，佢真系经常都系落啲啊，踩波啦，佢踩波啦好叻，咁所以佢就会有契哥嚟接放学咯。 哦、 我哋就喺侧边睇咯。 咁嗱，但系咁样嘅，因为以前咧，我都会见到，譬如举个例，头先琴日讲咁咧，即系北角李嘉欣咁样样啦。咁、佢可能侧边咧就有三四个契哥保护佢啊，或者总之就有好多而家so call 嘅兵啦。咁咧嗰阵时，即系作为一个鹌鹑仔嘅我咧，我就觉得，诶、啲女仔咧 唔正经啊， 唔正经坏，即系嗱，因为嗰啲契哥，嗰啲契哥嗰啲样咧，全部都系嗰啲陈十三啊，又系小妖啊，即系嗰啲样嚟啊，即系你知我睇《陀威龙》啦，咁你就会觉得呢啲人咧。即系契啲阿哥翻嚟咧， 唔值系佢，总之唔好啦，系啊，坏啦， 又唔知系咪又系 迟早完啦，迟早完 啦。咁但系好啦，你哋喺女仔堆入边会唔会有？譬如你见到有个学校嘅同学仔，佢又一行出门口咧，又捞乸场嘅，唔知边度咧有几个契哥嘅。 嗯， 咁你哋会唔会觉得佢好坏嘅咧？ 唔会啊，觉得佢几威噶都啊，你都系啊威噶威嗱，即系但系嗰种威咧就要小心处理嘅，因为咧有啲如果你讲到话陈十三个小妖啊嗰啲咧，咁我就会觉得咦， 佢太典型，唔 系啊，系有少少即系威之余咧，佢开心嘅。 即係個女同學開心嘅，亦都會覺得自己係有別於其他同學仔，我大個啦咁樣嘅，有少少呢啲嘅，即係我比你哋成熟，我比你哋有市場，呢個係好明顯，你聞到嗰陣除係咁嘅。但係與此同時咧，當你見到阿陳心生同埋小妖嘅時候，因為佢哋唔 suppose 出即係呢種樣嘅人，唔 suppose 出現喺你嘅世界裏面，咁你就開反而會擔心就係、是、啊，如果佢哋又契埋我，咁點算都係唔好啦，咁嗰啲咯，你會咁樣諗，好奇怪啊！ 係好啦，咁啊鏡頭又轉翻嚟啊，盧海源啦，好啦，咁你哋啊，即係呢啲啊，即係一行出街有幾個契妹嘅人，會唔會覺得 帶住啲契妹， 多契妹又係一件型嘅事嚟嘅咧？ 我又唔係喎，即係我見過嗰啲契哥咧都幾正氣嗰啲，即係可能喺某啲界別，我、嗱認真㗎嚇，即係譬如校隊嘅， 嗰啲好受歡迎啦， 係嗰啲好受歡迎㗎嘛，咁啊譬如即係我嗰啲，譬如嗰啲契妹嗰啲咧，嗱我正氣啊，係咪先？ 但系咧，但系我想讲咧， 你笑咗先啦， 唔系啊，唔系、啊， 你认唔认同先？ 其实佢都 OK 正气，唔系嗱，讲真，唔系啊，因为而家好难，唔系啊，而家好难跳翻出嚟，因为你认识咗何铿系一个咩人啊嘛， 系正气嘅， 系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头先有一样嘢，我觉得唔系太成立嘅，就 系 你话何铿带住一班契妹出嚟，契妹系唔会容许有其他契妹同佢一齐出嚟， 哦，嗱、哦，我真系唔熟悉， 系啦，即系如果你突然间阿契哥，诶、啊，你出嚟食嘢啦，契妹咁，然之后出到嚟，哇，见到成围契妹喺度啦，即刻走啦，嬲啦，因为我要系你嘅唯一啊嘛。 哎呀， 阿队长，唔系队长呢一个嘅有个误解又明白嘅，即系当年 我都系冇呢啲机会， 唔系好多周刊嘅封面都系用咗一班班噶嘛，即系唔系我哋嗰种，譬如即系年青或者读书嗰份纯洁嗰个即系契哥契妹嗰个关系嗰个联系噶嘛，咁我又唔怪你嘅。 哦你好嘢，喂，咁通常嗰啲妹咧，我真系好追，好后悔冇呢啲咁嘅年华， 冇得后悔嘅呢、這个命运嘅安排。 经历到，好啦，嗰啲妹通常你系你主动契翻嚟啊，定系 有啲妹好主动噶，周围找寻契哥呢啲缘分嚟嘅都系， 周围找寻契哥，契我啦，契我。 唔系除咗即系譬如接翻学咧，其实通常契妹好多时咧，即系认咗个契哥系咩啦？举个例子，佢屋企可能咧系独女嚟嘅， 系 即系冇哥哥啊，或者嗰个系家姐， 嗯， 咁咧嗰个契哥嘅身份系咩？好似多咗个哥哥咁，好多时系点样咧？就是当他遇到困难， 例如冇钱开饭 疑惑的时候，他就会打俾我噶啦。 哦， 佢话契哥，我咧有啲感情问题咁 样， 咁我咪解答佢咯。系啊，即系帮下眼。 咁你又怀住一个咩心？ 喂，咁啊又好啱噶，因为我哋之前讲过，你睇啊，即系我哋系咪倾诉对别人嘅倾诉对象？咁、 哦、 所以啊，系啦，阿老海又接翻鬼系呢一只人，系啊， 系啊，系啊。 而你又觉得即系有一种即系哥哥保护妹妹。 系，冇错，系啊， 即系你系唔会走歪嗰只嚟嘅， 唔会走歪， 从来都冇走歪过， 唔会走歪， 对方都冇， 冇， 哇，老可真系高手喎， 哇，咁啊啲咁嘅嘢啊， 系，佢突然间呢个高手真系可圈可点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通常都系嗱，我哋呢啲写开剧本嘅，通常都系一系讲。唉，最后都系把持不住啊，或者是哪一个谂歪咗啊，或者有一个喺失恋嗰人同阿契哥倾下心事，其实契哥你都 跟住锡咗一啖， 唔系真系契哥，其实你都几好啊。 喂，唔系，但系，喂，但系咧，唔系刘伟恒，你有冇希望成为别人嘅契哥咧？有冇谂过咧？ 以前有噶，以前唔系因为点解我读男校嘛？咁首先我屋企系得个细佬啦，我又冇妹啦。咁啊，呢个即系与生俱来，希望有个妹妹嘅心态已经系即系潜藏喺我脑海当中噶。咁第二就系咧，嗱的而且确系以前见到我哋某啲同学仔，佢能够落到宝马山嘅山脚，真系会接契妹放学，真系型。即系我觉得，哎呀，你又好啦！ 即系你系追求型，唔系追求爱情。 唔系，唔系爱情嘅，唔知，冇，因为冇经历过嘛。起码我觉得啊，好好、啊，有个妹俾我，因为咧，我同我细佬又唔系嗰啲，即系点讲啊？大家唔系好同路数嘅，即系佢又唔需要我保护啦。简单一句，咁啊，见到落到哇，呢个同学仔，佢可以保护隔篱学校嗰个契妹，或者总之就。唔知 嗰啲雄性激素就冲晒出嚟啦。 系啦 ，OK。 但又偏偏又冇我份嘅，同埋咧，我记得好似真系试过， 打受打击添嘅， 即系俾人打， 唔系即系受打击啊！即系譬如话，诶、 哎，你认我啊，你认我， 系啊，你咪话真系，可唔可以佢哋做妹唔好啦？即系好 sad 噶，好 sad， 真系好 sad 噶。咁我唔知道嗰啲江湖规矩，咁譬如今日先知道系，原来一个契妹通常佢哋又唔会乱咁契啲契哥啊，即系类似诸如此类嘅。即系譬如举个例，佢咧觉得。譬如我舉個例啊，原來咧嗰個 friend 咧就係又識阿老可又識得我嘅，咁但係老可就契咗佢在先嘅，咁如果我突然間咧即係 契上契 唔識性，唔識性咁樣執埋去，譬如我契埋仲會咧，咁我原來又唔好似唔係好啱江湖規矩，即係阿老可 係咪有冇得契上契嘅老可？ 冇格冇 啲，不過又真係冇去，其實冇呢個咁複雜嘅關係 嘅。何克唔可以契劉慧行冇嘅啲人。 但係個原來個佢哋又會，我唔知當年人哋係咪用呢啲方法婉拒我啦。咁我就會佢就話：，誒唔係，我已經有契哥啦。 嗱，其實 無謂啦。 唔係你又講得啱嘅，因為咧可能咧即係講真，即係説穿你要契哥，真係有兩種唔同嘅意思噶嘛。一種就係好似阿何亨嗰只，另外一種即係如果你走嚟喐我話做契哥，其實你係另有目的嘅。 系啦，咁我唔知啦。 系啊，佢闻到味，定系你 我 你本身 我不知啊，真系唔知啊。 佢定系嗰阵时，其实喺我哋个成长嘅路途上面咧，即系唔系讲宝马山啊，即系唔系讲北角嗰啲啊，即系咧讲，比如我哋嗰啲屋村嗰啲咧，通常都嗱，我细个嘅时候，我契咗契爷噶嘛， 系 咁契爷又认咗我做契仔喎， 系 咁个关系点样建立嘅咧？就是、因为我咧。嗰陣時好積極嘅，好主動咁樣幫契爺抹麻雀啊嘛，咁我又覺得我乖喎，咁啊契爺又對我好好喎，例如係咩咧？契爺即係嗰陣時咧，譬如係嗰六合彩嗰啲咧，佢一有斬獲咧，佢又買燒肉俾我食喎，即係呢啲好健康嘅關係。 喂，你個契爺有冇仔女嘅先自己？ 有， 都咁锡你， 我契弟噶，有两个 哥啊！我都知你个系契，我都知你个系噶， 我两个家姐啊！ 咁啊， 唔系，我想讲系咩咧？嗰个契嗰个关系系识多咗一格，即系同譬如我契爷同层楼嗰啲小朋友同我年龄相若嗰啲咧。 唔契， 佢同佢哋系同冇同佢哋咁有关系，即系咁好关系嘅。佢系零舍锡我嘅， 系。 系啊，咁呢一个多咗个契字，好似真系 close 咗啲咁样咯。 哦， 系啊，之后仲几照顾我添噶，系啊。 但系阿契爷嘅，即系你两个契哥同埋两个契姐、契家姐咧，有冇唔中意你噶？ 冇。 你分你过去分人哋啲爱喎。 不过间唔知佢会叫我契弟咯，唔系都大个，年龄相距好远嘅。 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年龄相距好远。 咁你有冇抗拒呢个称号啊？ 完全冇， 啊冇嘅， 完全冇，系啊，仲几威风添， 所以话 条腰嘅， 系啊，所以话何亨呢啲 真系 大杀四方， 眼界唔视野都唔同嘅老何， 冇错 啦，即系你今时今日行到呢一步，你抵嚟嘅真系， 系啊。 去到咁樣， 唔係，我講開咧，我想講多一句，因為頭先咧，你咪話揸架 high ace 去探，唔係去接放學嘅，跟住咧有聽眾好正啊，佢寫咗個 message， 佢話當年一班街坊朋友有一架豐田斯力架。一架雷射，福特雷射，一架日产淑女，再加一部 Fairlady， 话 Fairlady 唔同， 简直大杀四方。去游水烧嘢食，真系好容易认识女仔啊 ！High Ace 当年 仲要四架添， 有 Fairlady 喎， 好劲啊！我觉得呢几个车名咧，系简直系咧以前嗰啲年代嘅。 嗰年代 啊， 斯力格喂，咁啊嗱，好唔同嘅，即系我小弟都略懂一二啦，梗系唔够老可熟啦。但系斯力格同埋 Fairlady 系两个好唔同级数嘅车嚟嘅， 好唔同。 冇所谓，总之大家系同一个 generation 就得。 唔系，但系最威系乜嘢？今日你想坐 Fairlady 啊，定系斯力架啊？ 定系 High Ace？ 哦，我都系行路算啦。 仲要咧，嗰阵时踩住棍波嚟 嘅。系啊，棍波，棍波， 人 即系 人字拖踩棍波。 喂，仲要系叫佢咧，唔系喂噶，唔系喂啲边啊，系呼油啊，缝缝行过嚟嘅。 趟门，即系入边通常系摄咗一堆。猫露露喺度，嗰啲盒， 系啊， 同埋一定有几条鸡毛锁入边，同埋有个红色嘅红 A 嗰啲胶桶，准备清洁。 你讲咩？你讲 High Ace 啊？准备去做清洁。 咁 Fairlady 咩 ？Fairlady 请个红色桶嚟做咩啊？ 唔系咁唔系，唔系跟住仲有嗰个窗咧系点打开啊？ 搞噶， 哦系， 即系未有嚟噶， 未有电动嗰啲嘛？ 系啊，要搞啊，上车咁样噶嘛？ 系唔使嗌噶啦，敷两下有得啦，缝缝。 Ha ha ha ha! 后。呢首歌好啱啊！ 如果契哥揸埋部 Fair Lady 咁样，再播埋呢首歌。 系仲要开住个窗俾出面嗰啲人听到噶嘛？焚机嘅嘢一定要人哋听到。 跟埋女方跳舞仲劲啊！ 他摸着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湿漉湿漉，笑泪会转变。 他昨日像束起马鞭。在电白和茶 hair cream， 他着满幻术转身一片已识天。从前他笑面，常爱望布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天，如偶像笑。烛光闪啊闪，饼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十 六十六，笑泪会转变。 他昨日像束起马鞭，他现在变发和茶 hair cream， 他着满幻术转身一变。 歌咧就本来唔系讲契哥契妹嘅，就系本来今日个题目咧，咁你知我哋一错次次一困亲阿老可就一定转题目噶嘛。 系、 啊，不如老可讲翻，因为呢首歌理解，点解呢首歌系特别冧咧？你觉得 呢首歌啦，唔系啊，因为最十六岁啊嘛，年年十六岁啊嘛。 喂，但系咧，其实你嗱，我头先真系有细心咧，再听翻啲歌词。其实咧，嗰、那个只不过系大家系幻想嚟嘅啫，即系你去到十六岁，突然之间咧，你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小妹妹变成一个好诱人、好吸引人嘅少女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命运嘅安排，唔系人人得噶。我十六岁嗰年，我都以为我可以 fit 到，fit 唔到落去，到今日都未 fit 到。 系， 好惨啊！ 就崩口人比己崩口呢啲嘢，播呢啲咪过瘾。 谂住仲有得歌。 本来今日一路讲啲契哥契妹咪好咯， 系咯， 又搞啲甜蜜十六岁， 好 sad 啊！真系突然 间。开翻部 High Ace 走先嚟噶， 先嚟假， 先嚟假，先嚟假。喂，系咁啦，拜拜。